好啦，好歡迎大家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呢，就係講緊呢個西方嘅人民精神。喺西方人民精神嘅發展裏面呢，我哋講到呢個基督教嗰個精神。上一講呢，我哋已經講到基督教嗰個人民精神係點樣啦。因為呢個基督教之前呢，就係呢個講緊呢個羅馬嘅精神。羅馬的精神呢，就是一種法律精神，法律精神呢，一種外加上去人身上面的一種精神，不過這個亦都不單止是這樣的，羅馬的精神呢，上次亦都講過呢，亦都是包括個斯多葛學派的一個精神，咁樣佢嗰個講法呢，就比較高啲嘅，咁樣呢，就講到人嘅自然理性，根據人嘅自然理性而講到人人平等。不過呢，如果講呢個精神嚟講呢，始終呢，以基督教嗰個精神呢，就講得比較高啦，因為呢，基督教所講嘅精神呢，就唔只講到呢個自然理性，唔係淨係講理嘅問題啦，而且講到呢個呢，仁愛嘅問題。因為耶穌嘅精神呢，就係呢個叫做愛嘅福音，愛嘅福音啦，講仁愛呢，基督教裏面耶穌嘅愛呢，始終都係西方文化裏面一個最高嘅精神，這個耶穌嘅愛一個好偉大嘅愛，這個個個都知啦，咁而且呢一種講法呢，就唔係淨係講外在啦，又唔係淨係講義理啦，而係講呢個呢情啦，講到內心嘅人啦，咁即係話呢，基督教所講嘅耶穌嘅愛呢一種咁樣嘅精神呢，就仲講內心嘅仁愛，由人嗰個內心嘅耶穌所講嘅內心嘅仁愛咧，就可以咧愛其他人啦，愛其他人即係能夠貫通到其他人嘅心嗰度，而且唔單止係咁樣，耶穌嘅愛咧甚至係能夠咧貫通到上帝嘅心，上帝嘅心咁樣咧就通過呢一個上帝嘅愛咧令到人咧覺得自己有罪因愛上帝而懺悔咁咧，而形成呢個咧對基督教嘅信仰咁樣，所以咧由呢度嘅講法嚟講咧呢個耶穌嘅愛咧可以話係一個叫做絕對超越現實自我嘅精神呢個所謂超越現實自我咧即係話咧係呢個唔係局限喺一個現實自我一個現實嘅人。嘅一個界限裏面而係能夠破除咗人同人之間嘅界限甚至破除咗人同天或者人同神嘅界限貫通咗人心貫通到去天心貫通到去上帝嘅心呢個咧就係呢個咧叫做超越咗呢個現實自我咁樣超越現實自我嘅時候咧就會咧專注於對上帝的信仰而可以將這個世間的一切自然物質這個世界裏面一切時空的事物都可以加以超化這一種講法呢就是這個呢所以可以講到這個呢人心和天心相貫通咁我哋上次咧最後就係講到咧雖然基督教都能夠講到呢個天心同人心相貫通但係同儒家所講嘅天道性命相貫通或者天人合一嗰啲講法咧，就始終有啲唔同。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呢、這個基督教嘅講法咧，始終有一個天心咧係高高在上嘅咁呢個天心始終都係同一個人嘅有罪嘅心咧。是一個成為一個對待是一個不同的始終是不同的所以在基督教來講是著重講這個懺悔著重講信仰祈禱這樣用一些方法來去聯繫這個天心和人心這個但是基督教這個講法呢雖然呢是嘗試聯繫這個人心和天心但是同時呢他亦都將這個人心和天心呢做一個對待嘅睇法嚟對看待嘅時候咧，佢亦都推遠咗呢個人心同天心嘅距離呢個人越覺得自己有罪咧，越覺得自己渺小，就越顯得上帝嘅偉大咁人同上帝 距離咧啊，就咧好似咧越嚟越遠咁樣啦。啊，咁耶穌嘅精神咧啊，頭先都講過嚇，嗱佢咧講呢個愛啦嚇，呢個咁樣，所以咧佢亦都著重講呢個內心嘅啊呢個咁樣呢個，所以基督教咧啊呢個咧佢雖然啊都係一個嘅宗教嚇，同時兼道德嘅一種精神啦嚇，呢個啊啊咁樣咧，佢所講嘅做個宗教嚇，同時亦都有道德嘅精神呢一種咁嘅講法咧嚇，本來係一個一般社會嘅文化內容嚟嘅啊，即係原本一般宗教同道德咧，都係我哋一啲所謂嚇社會文化嘅內容嘅嘢咧嚇，一啲社會文化嘅嘢啊，但係而家咧喺呢個宗教同道德啊，各方面啊，基督教所講嘅耶穌嘅精神咧，啊，將佢咧啊呢、這個嗰、那個根源咧，或者將佢嗰個基礎咧嚇，講咗落去我哋人嘅內心啊，講呢個愛嘅精神嗰度嘅時候咧，啊咁即係話咧，佢就著重講內心啦，啊呢、這個嚇啊耶穌嘅精神著重講內心啊。咁樣，所以咧，耶穌嘅精神咧，結果就變成一個超越一般社會現實啊，超越現實政治啊嘅一種精神啊，因為佢呢個咧啊著重啊講呢個嚇內心嘅愛啊，通過呢個內心嘅愛啊而聯繫到呢個上帝嘅天心啊，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咧啊，就係超越咗我哋所謂一般嘅社會文化啊呢、這個。超越咗一般我哋嗰個現實嘅政治嘅文化啊呢、這個啊，因為呢種講法咧個理想嚇係天國嗰度嚟噶嘛啊，現實係罪惡嚟噶嘛，現實其實係現實世界係罪惡，理想啊天國啊喺上帝嗰度咁，所以結果咧啊呢一種講法咧就變成咧啊呢個超越咗我哋呢個社會現實嘅啊，咁咧耶穌所講嗰、那個宗教道德信仰啊，呢個啊，佢個目的咧啊，其實咧就係要人咧嚇翻翻去天家，啊翻翻去上帝嗰度啊，要求去到天國嚇得到永生啊，耶穌嗰個愛嗰個精神咧嚇，呢個最後咧嗰個宗教修養就要翻翻去上帝嗰度嘅啊，咁所以咧啊喺呢個精神裏邊咧，基督教就是一切自然物或者咧啊是一切現實時空嘅事物啊。都只不過係上帝做出嚟嘅創造物啊，呢個係上帝所做出嚟嘅嘢嘅啫啊，原本係冇嘅啊，呢啲事物咧就唔係永恆啊，呢個嚇呢個只係呢個咧嚇被創造嘅事物啊，所以世間嘅事物啊本來咧係冇嘅，即係話咧本來都係可有可無嘅啊，上帝啊可以做呢啲事物出嚟，都可以唔做呢啲事物出嚟。所以咧冇一個真正永恆嘅價值呢個如果係如果講得極端啲嘅，甚至呢個世俗嘅世界只不過都只係一個罪惡嘅世界添啫咁樣呢個呢個係一啲哲學家講呢個西方精神嘅書裏面咧或者講到呢個宗教精神嘅書裏面咧都有對呢個耶穌嘅呢一種精神咧有一個討論呢、這個咁例如呢、這個懷特海啦或者呢、這個俄羅斯嘅宗教哲學家貝德葉啦呢、這個咁佢哋嗰啲講法裏面咧都對耶穌嘅講法咧冇乜大嘅批評，不過咧佢哋都係認為中世紀嘅基督教咧嗰、那個偏重咧。就是偏重在上帝那裡偏重上帝對世界的必須性而不明白世界對上帝來說也是必須的就是說他們覺得都是這個中世紀的時候基督教的精神都是著重一個超越現實的一種精神就是去到這個上帝那裡著重在上帝的世界上帝嗰個必須性呢個而咧唔係好著重講呢個世界或者呢個世俗社會嗰個必須性呢個所以呢個咧 基督教精神啊，中世紀啊時期啊，呢、這個一路發展到後來啊，呢、這個下、啊那個基督教精神對社會嘅影響咧，就變成咧啊，佢哋只會視上帝係一個超越嘅上帝啊，上帝一定係超越嘅啊，即、啊、係、就是、變成咧呢、這個，因為佢著重咗一個咧嚇、啊超越現實嘅一種精神啊，所以咧佢哋視上帝啊為一個超越嘅存在。啊！呢、這個啊，咁所以上帝就一定係超越㗎啦、啊。上帝同現實世界係唔同嘅、啊。上帝同現實世界隔離嘅、啊。有個拍不可逾越嘅鴻溝啊！呢、這個啊，上帝啊就唔係等於現實世界㗎，一定啊。咁、啊、所以咧啊，呢種咁樣嘅講法咧、啊、就同儒家有啲唔同啊！呢、這個啊，儒家所講嘅天人合一咧，啊這個、呢個咧天同人咧。啊，係啊，同呢個現實世界咧，係唔係並不啊互相隔離嘅啊？咁、啊、呢、這個講法遲啲講中國嘅時候咧，係、啊、可以再講啊呢、這個啊。但係咧啊，而家呢一個儒家同基督教啊呢種咁樣嘅唔同嘅睇法嚇，即係話基督教係著重啊呢、這個啊超越嘅上帝啊嘅一種咁樣嘅睇法咧，正正就係基督教之所以為基督教嘅一種精神。基督教呢種精神咧嚇，可以獲得永恆普遍嘅一種精神啊啊，即係佢哋講緊嘅呢個超越上超越嘅精神嚇，呢、啊這個呢種咧其實咧係想要求獲得到一個永恆普遍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呢個咧係一個獲得永恆普遍嘅精神啊，咁樣咧呢一種講法咧啊，確係比嚇呢、啊這個咧羅馬時期啊斯多葛學派嚇、啊、講自然理性啊嗰啲咁講法咧係又邁進咗一步嘅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呢、這個啊啊從呢、這個講呢個超越精神嚟講咧啊呢、這個基督教精神咧可以話係呢個嚇、啊、西方文化精神裏邊咧境界最高嘅啊一種精神啊呢一種講法咧嚇呢個係一個嚇好、啊、確定嘅事實嚟嘅啊呢、這個。但是这个讲、啊、基督教的精神、啊、这个刚才都讲过、啊、这个、啊、也有讲过这个所谓耶稣的精神、啊、但是其实耶稣的精神和后来的基督徒的精神呢是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啊、即耶稣的精神和基督徒的精神呢又不一定完全相同、啊、这个、啊这个啊啊、因为这样、啊、这个呢耶稣的讲法呢他叫人呢 是直接认识上帝啊、耶稣的讲法是要求人呢直接认识上帝、啊这个啊、希望呢天国呢就在人的心里面、啊这个、希望人呢、啊、能够呢、啊、回头、啊啊、回上去、啊、天国、啊这个呢啊、直接认识到上帝能够见到这个天父、啊、即耶稣的精神呢是希望人呢是能够直接认识到上帝，直接见到天父，啊，这个呢，很直接的，啊，这个啊，但是后来，啊，的基督徒的精神呢，啊，就呢，没那么直接，啊，基督徒的精神呢，就要通过对耶稣的信仰，啊，才可以认识到上帝，啊，不能够直接认识上帝，啊，要通过耶稣，啊，这个，啊，这个啊，其实香港的教会现在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讲，啊，这个啊，啊、通過耶穌的信仰先再認識到上帝、啊啊、對耶穌的信仰又是怎樣的呢、啊啊、對耶穌的信仰的講法呢就首先就是這個所謂、這個啊、上帝的道就是愛、啊、這樣、啊、這樣耶穌、啊、釘十字架呢、啊、就是要直接體現這個上帝之道、啊、就是體現這個上帝的愛、啊、上帝的愛的表現呢就體現在、啊、這個、啊、耶穌釘十字架、啊、這件事上面、啊啊、就是因為呢、啊、耶穌本來就是上帝的化身、啊、所謂這個呢上帝呢、啊啊、化成肉身、啊、化成肉身、啊、變成耶穌、啊、這個、啊、道成肉身、啊、所謂、啊、這個、啊、這樣呢啊，將上帝自己啊具體咁顯現喺呢個世界上邊啊，喺我哋呢、這個啊俗世嘅世界上邊咧顯現出嚟啊，咁咧就變成咧就耶穌咧嚇、啊、被釘上十字架啊呢一件事啊，呢、這個道成肉身啊啊基督教嘅講法裏邊有呢個講法啊呢、這個啊 咁所以呢個咧啊，就我哋而家相信基督教嘅信仰啊，或者呢個要回歸上帝嚇，咁咧要信仰嘅時候要信仰啲咩咧？我哋就唔係直接信仰上帝嘅，我哋要信仰一件事啊。信仰一件咩事咧？就係呢個咧嚇，所謂道成肉身啊，耶穌嚇就係道成肉身啊，被釘上十字架，然之後復活啊。我哋要相信呢一個神話啊，通過呢一個神話咧，我哋先至可以啊，人咧先可以重新嚇呢個嚇啊，認識上帝啊呢個啊，唔能夠咧直接啊見到天父噶，我哋啊要通過咁樣咧嚟去認識上帝啊，咁樣。呢、这個道成肉身嚇，從釘上十字架，然之後復活嚇，咁呢一個神話咧，其實就係顯示出上帝係一種純粹嘅精神啊，純粹嘅精神啊，呢、这個因為呢、这個一般人嘅肉身咧係會死噶嘛精神先至可以不死噶嘛。咁但係呢個耶穌佢釘上十字架之後佢可以不死喎復活㗎喎咁即係呢耶穌呢其實嗰個不死嘅復活呢其實就係代表咗上帝嘅精神呢就係一種純粹嘅精神同埋呢呢個既然上帝係一個純粹嘅精神咁所以呢個呢呢個聖靈呢呢個就係上帝嘅精神聖靈上帝的精神呢就可以運行於世界之中咁耶穌死咗又復活咁耶穌復活之後呢咁跟住後來耶穌嘅門徒啊跟住後來嗰啲基督徒呢呢、這個呢就要通過對呢個聖靈、聖子、聖父呢、這個咁樣嘅信仰嚟到去呢個呢信仰上帝啦咁所以呢而家我哋聽到人傳福音呢講嘅多數呢都係呢講呢一個道成肉身啦耶穌釘上十字架啦復活啦咁樣呢一個神話嚟到去講嘅好多時都要相信呢一個咁樣嘅事件咁樣嚟到去信仰呢個上帝即係以前我都聽過教會傳福音呢有所謂四律嘛四律其實就係講呢件事呢個咁呢個基督徒就係要通過耶穌嘅死而復活呢件事嚟到去信仰上帝嚟到信仰上帝呢個咁樣呢而我哋呢啲一般嘅信徒呢就呢、這個就更加只能夠是通過這個神父牧師或者傳教士來到去信仰上帝添這個這個通過耶穌死而復活這件事來信仰已經就沒有那麼直接去到上帝那裡了而很多時候我們一般人要信仰上帝更加就是要通過這個啲神父牧者嗰啲咁樣嚟對信仰啦呢個甚至好多時候呢個通過所謂教會嚟到去信仰上帝嘅咁所以呢個呢就開始出現呢教會嘅組織呢個咁開始教會有組織之後呢教會亦都開始呢有呢個所謂階級性有組織教會係一個組織既然是一個組織那很自然呢就有它的階級性這個在組織裏面呢就有不同的階級這個那教會是要做些什麼的呢教會的工作呢就是要將一般人和上帝連接起上來這個那我們一般人不能夠直接認識到上帝了這個咁呢就要通過一個對呢個神話或者對呢、這個基督教嗰、那個信仰嘅認識啦通過呢個認識呢就要通過教會呢、這個咁樣呢就教會呢就將一般人同呢個上帝呢就可以呢連接起上嚟啦咁樣咁所以呢個教會嘅功能呢就好特別嘅教會一方面呢就令到呢個上帝之道呢就能夠進入到社會裏面因為教會係一個社會嘅組織啦 咁佢就將呢個咧嚇原本咧係屬於天上嘅上帝嘅道啊，通過教會呢個組織咧就進入到社會裏邊啊，社會啊教會本身都一個社會組織但係另外一方面咧通過教會咧又可以令到上帝嘅道咧係顯得尊嚴同高貴即係我哋通常咧去到教會咧，我哋翻到教會咧，去到教堂入邊咧，都總係覺得咧好莊嚴所以咧由此而覺得咧上帝之道咧係靈舍有尊嚴靈舍高貴，靈舍神聖翻到去教會裏邊咧，覺得係靈舍神聖啲咁而且咧喺教會裏邊咧，亦都有呢、所以頭先講過啦呢個係一個組織。一個組織就有階級性，有階級性咧，亦都令人覺得咧呢個道咧一層層咁樣升上去嘅係一種尊嚴同高貴喺裏邊。咁所以呢個教會嘅階級性咧正好係配合到呢個咧，就係有呢個層級性嘅一個神靈主宰嘅世界觀這個教會的階級性就變成有層級性的一個神靈的世界觀就很配合的我們對世界有一種看法就是這個認為這個被神靈所主宰但是這些神靈是有階級的是有不同的層級的天使都有不同的層級的天使上面也有一個上帝主宰之類有不同的層級來去主宰著這個世界教會裏面那個階級也都正好是配合了這一種神靈層級性神靈的一種世界觀這種層級性的神靈的世界觀呢其實咧就同呢一個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嗰、那個所謂呢、這個形式質料遞升嗰種哲學嘅觀念咧係好配合嘅即係呢種睇法咧其實有同呢、這個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嗰種睇法咧好配合嘅，因為亞里斯多德嗰種咧亦都係一種咧層級式咁向上升進噶嘛。嗰種睇法越底層嘅質料越多越高層嘅質料越少佢最高就淨係得翻個形式咁佢呢一種咁樣嘅對呢個世界嘅睇法咧就同呢、這個呢個基督教嗰、那個睇法就同呢一個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呢種睇法咧，亦都好配合咁結果咧這種這樣的層級式的看法教會的一種層級配合這個層級式的世界觀再配合這個亞里士多德的一種哲學觀於是就幾樣配合之後呢就形成了這個所謂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或者經院神學的一種中世紀的精神讀過中世紀的哲學都知啦，中世紀的哲學基本上就是讀神學，咁樣呢個神學咧就係呢個所謂經院哲學咁咧呢種經院哲學咧，我哋發覺咧佢裏邊有好多呢個古希臘嗰個形式嘅個講法嘅內容，咁樣正正就係咧呢一種咁樣嘅配合嘅形式，亦都配合到呢個教會嘅個結構、那個階級性嘅模式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呢個基督教嗰個中世紀嘅精神咧，就係通過咁樣嘅一種發展模式咧形成咗一種中世紀嘅基督教嘅一種精神咁樣中世紀教會組織咁後來咧就成為呢個羅馬嘅國教教會嘅組織咧，勢力越嚟越大之後咧，後來咧就成為咗羅馬國教添。咁跟住咧更加純化埋北方嘅蠻族所以呢個教會組織咧呢個純化呢個北方蠻族嘅一個必須條件嚟嘅。 亦都是令到上帝精神显得尊严高卓的必须条件。即是这个没有了这个教会组织呢，就不能够纯化到这个北方的蛮族。没有了这个教会组织呢，亦都显不出上帝精神那种尊严高卓。所以这个呢，在这方面呢，那个社会政治嗰个实效方面咧，都系好需要有呢个咧教会嘅组织，呢个系必须嘅呢个啊。嗱，咁样咧讲到嚟呢度咧，我哋系见到中世纪嘅教会组织嘅呢一个必须性同埋呢种精神，其实就同我哋初头啱啱头先所讲嘅耶稣嘅精神咧就唔系几同嘅。你聽聽下就知㗎啦，呢個發覺呢就原來唔係幾同呢個因為其實耶穌本人嘅精神本來就唔係咁樣㗎嘛。頭先講過呢個耶穌嘅精神呢，其實呢原本係着重一個內心嘅一種仁愛通過呢個內心嘅仁愛呢嚟到接觸上帝而唔問一切關於現實社會嘅問題㗎嘛，即係並唔係關切於現實社會嘅改變㗎嘛。咁樣呢原本只係通過內心嚟去接觸上帝後來先慢慢轉為呢個呢呢個通過呢一個教會嘅組織性嚟到去接觸上帝或者呢個呢重視教會嘅組織性呢、這個咁呢由開始轉為重視教會嘅組織性開始呢這個呢那些傳教士呢就開始呢變得世俗化了因為他著重這個呢現實世界現實社會的問題了因為呢他著重這個社會性的組織著重社會性的組織呢一定呢就會呢慢慢呢就牽涉到這個現實社會的政治權力的即是教會這個就仲講教會嘅組織嘅時候咧，呢個組織越嚟越大咧，一定咧就係牽涉到呢個社會嘅政治權力。當呢個教會成為人同上帝嘅連接媒介之後咧，基督教嘅力量咧就日益擴大啦。因為咧人要同上帝連接嘅話咧，你一定要通過教會。你唔通過教會咧，人咧唔能夠接觸到上帝嘅咁樣是一種這樣的方式來到去講這個上帝的時候，這個教會不是很重要，那個教會的權力不是很大，它可以決定你接不接觸到上帝這個所以這個教會基督教的力量就越來越大了這個但是也都正正是這樣這個通過這個教會的力量同時也都將上帝推向一個高遠的地方上帝呢不是人所能够容易接触到了推开了上帝呢变得外在化这些传教士呢他们自己呢就独占了圣经的解释权一定要他们先可以解释到圣经通过这个传教士来解释圣经通过传教士来去接触上帝所以传教士很大权上帝变得外在化这样呢既然傳教士先至能夠解釋到聖經淨係得佢哋先至有聖經嘅解釋權咁樣所以呢個教會呢就變成呢一個永不錯誤嘅組織因為佢哋解釋一定啱㗎嘛所以呢佢哋係唔會有錯嘅呢個個教會呢呢個係唔會有錯嘅呢個組織呢個咁樣所以呢亦都因為佢哋將上帝將耶穌推去一個高遠嘅地方推去一個外在化嘅一個地方將佢呢越推越遠變成外在化嘅時候呢教會嘅發展呢最後一定就變成一個重視宗教儀式嘅地方呢、這個咁點解呢就是、因為一定係有宗教儀式先至顯得上帝夠高遠㗎嘛呢、這個通過呢個宗教儀式呢就顯得上帝幾咁高貴幾咁遠幾咁離開人群呢、這個崇高呢、這個 我通過宗教儀式啫，顯得上帝咧就非常之崇高啦。咁所以咧，宗教咧就會有好多儀式啦。例如聖餐啊嗰啲咁樣，有好多種唔同嘅儀式啦，洗禮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儀式。通過呢個儀式咧，亦都咧將上帝咧推得咧更加遠啦。好啦，咁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咁樣咧，講基督教咧暫時講到呢度，下次又繼續，多謝大家。